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知道自己脸色一定很难看，因为叶良宇正在看自己。他原来长得真的很好看，严君玉以为他会是太子妃男装的样子，原来他还能比太子妃男装的样子更好看，因为有些特点更极致了。他的五官极清俊，颧骨、鼻梁、眉骨都有种极为坚硬干净的质感，但五官又极精致，尤其一双眼睛，谁能不动心呢？原来太子妃是用端庄遏制了自己的美貌，如果像她这样神色疏朗而淡然地笑着，那双眼睛才会最漂亮，让人一看就想起晴空上的白鹤，阳光下摇曳的柳枝和烟花三月的江南。相比荣浩的华贵，叶良宇只穿了一件简简单单的青衣，他极瘦，应该也有旧疾，眉目是带着点清愁的，但发现自己在看他转过脸来笑时，又仿佛什么都不在乎。云兰在旁边劝他， 世子身体不好，先进去吧。 他只是笑了笑，然后就进了营帐，像是招呼自己一起进去。严君玉没有动，他一直僵着站在那里，一直到萧景琰处理完西戎人的事走过来站在自己身边。人太多了，太子殿下身边随时都有那么多人，官员和卫戍军都悄悄看他，燕龙也有话要找他说的样子，想说点什么都永远不是时候。 小燕， 萧景琰轻声叫他名字。即使是无所不能的太子殿下也有这种时候，即使天下尽在自己手中，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才能让自己面前的少年开心。严君玉抬起头来，他虽然一身在林中摸爬滚打过来的样子，头发上都带着碎树叶，却像是压根没有因为这些事而困扰，反而还露出一个笑容来。 我好累啊，可以先洗个澡吗？我想睡觉了。 好，让红霄带你去。 萧景琰看着严君玉被侍女带走，忽然又叫了一句， 小燕。 这在他是从来没有过的事，人聪明到极致是不会有犹豫不决的时候的。他站在一片混乱中，这样温柔好看，脚底的红毡像是即将沉下去的船。世人都求安稳，最怕朝不保夕，他却始终活在世上最瞬息万变的局势中。当滔天大浪掀起来时，他还要做那个让所有人安心的人。要是能带他走就好了，像之前一样带着他逃出这一切，就算知道天下黎民依然指望着他，最终也要回去。但只要逃出一个下午，也算是偷得一段好时光。如果能亲他，如果能拥抱他，像那晚在司红堂一样，用他教的方式确认彼此的存在，用浓烈的爱意织成茧，带着他躲入茧中。如果能少一点人，哪怕只牵牵手也好啊。但严君玉知道不可能。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无比珍贵，都是千斤之重。未来几十年的国运，甚至整个大周的命运，可能就在这段时间里决定，不然叶良宇也不会回来帮他的。春狩之后的几天里，严君玉只能从只言片语的情报中得到萧景琰的消息，因为他们连夜就回了宫，圣上急召太子，敬畏接掌列场。严君玉半夜迷迷糊糊被带回了宫，都来不及跟萧景琰再见一面。 圣上大怒，下令彻查，病情又重了些，现在百官都在永乾宫，殿下也要侍祭三天。 西戎已经收到消息了，边境按兵不动，蒙苍难得这么消停，显然是要准备大打一场了。 境卫已经查了三天了，仍然头绪全无。西戎人在闹呢，要送护理手回西戎。也是，天暖了就放不了了。 最后一句话是云兰说的，他向来能轻描淡写说最可怕的话。严君玉知道他应该还有隐瞒，他现在已经学会了许多了，也不会追着问背后的事了。洛恒也知道他能猜到些许，只是朝他笑笑。但现在已经在战局最焦灼时，谁也没有闲心再来教他什么是权谋了，连洛恒自己都吃力，所以天天闭门不出。只见各种库存的文稿流水一样送进他住的院子，对外只说是搬个地方。萧景琰三天不回，严君玉心乱如麻，和魏如推演时难免急躁，把一个披甲的马扫到地上教魏如。 蒙苍不会这样打的，他根本都不会畏惧正面战场。 我又不是蒙苍，你正面那么凶，谁打得过啊？ 魏如也不高兴了，严君玉难得这样发脾气。 蒙苍就打得过，你总想着剑走偏锋，这样怎么能当大将军呢？ 所以我当先锋，你来当大将军啊。你不是说要跟我一起打仗吗？你说我的兵法不好，那你为什么写那本书第一章就写我呢？ 魏如比他话还多，严君玉说他不过，气得直瞪眼。其实严君玉也知道自己没道理，他最近特别急躁，也许是因为知道情势危急，而自己偏偏又帮不上忙。本来他听了洛恒的建议是在写自己的兵法书的，但是静不下心来，也就停下来了。他正和魏如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服谁，没想到后面进来一个人，看见这场景顿时笑了，还从地上捡起一匹小马来。 这是什么？西戎人的兵马都打到东宫了。 叶良宇来东宫已经三天了，严君玉对他的性格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了。他这人生得好看还是其次的，东宫好看的人太多了，他就算是其中佼佼者，也不过是皮相而已。最难得的是那股神态，连丽玉都跑过来说：“ 我现在知道古书上说的美人是怎么回事了。”怪不得唱戏的人要先练眼神和身段呢，原来神态动作有这么大的区别啊。 他算是一见倾心，望风而降。至于云兰荣浩他们，只能算久别重逢了。尤其是云兰，简直像等待了许多年终于得偿心愿，一边处理着许多重要消息，一边迅速在司红堂后收拾出一个院子，还说陈设都是旧样子。严君玉站在那里看着小太监搬东西，他一直以为那后面的槐堂封起来是因为老叶相，原来是因为他。没见过云兰如何安置叶良宇的人，是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事事周全、百无一疏的，连每句话都问得这么恰到好处。 世子还是喝云间吧，可惜京中泉水不太好。这下紫藤比以前大多了，等春天开了花，正好坐在窗前读书，就怕风大。还好东宫早借了两个厨子，都是会做南方菜的。 好啊，云兰姑姑，等殿下回来看我不告诉他，你伺候他都没这么尽心。 但荣浩说笑归说笑，对叶良宇也是故人情深。毕竟东宫当年文治武功四位伴读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交情，都是小小年纪送入宫中，既是同门师兄弟又是同僚，就跟严君玉和魏如一样，了解自不必说，难得的是那份情谊，更别说荣家和叶家在凌烟阁上的交情了。叶良宇身体也不甚好，来东宫几天事儿没停过，荣浩等形势稳定，还特地举行了一个接风宴席为他洗尘。只是严君玉处境就难免尴尬起来。接风宴席洛恒没出现，严君玉就失去了最后一个说话的人。荣浩、云兰、聂彪乃至云兰身边那个叫红霄的宫女都与叶良宇是旧相识。看得出来，叶良宇当年在东宫时是萧景琰一般的存在。灼灼如日，小宫女都有些暗自心许的。严君玉其实是很大度的人，他从来没觉得关叶良宇什么事儿。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就算没过去，那也是萧景琰的事儿，用不着找叶良宇的麻烦。他只要像对待雨嫣然一样，用后来的小半读的态度就好了。而且叶良宇确实是很好的谋主，他与洛恒见过一次，坐而论琴，高来高去，严君玉听不太懂，也知道是棋逢对手。接风宴更是热闹非凡，荣浩最近有点爱喝酒的样子，总是带着点戏谑的酒意，也许跟狐狸舍的死有关系。严君玉也知道，只要跟西戎的战士一起，东宫处境是极危险的。一则庆德帝最怕和西戎开战，一定迁怒东宫，何况又是在猎场出的事。其二是正应了赫连那白狼王和黑狼王的故事。狐狸舍虽然算不上是黑狼王，也算半个了，他死了，白狼王会不会怀疑下一个是自己了？到这时候狐狸舍是谁杀的反而不重要了，因为结果是一样的。而且不管是庆德帝、赫连、东宫哪一方下的手，一定都已做好了不会被查出来的准备。荣浩大概觉得是赫连吧，杀了狐狸舍，嫁祸大周，削弱了蒙苍的势力，逼查云朔开战，同时还牵连了东宫，是绝妙的一步好棋。别人也许听不懂，但严君玉是听赫连说过天色已晚的人，在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已经知道狐狸舍要死了，这步棋一走，大周和西戎必定开战，他与荣浩也再无可能。事实上荣浩也没有对他手软，一边天天喝酒，一边已经在让臣子写密折要劝庆德帝，反正西戎一定开战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在京中的西戎人全部干掉，其中就包括赫连，也算斩去西戎的左膀右臂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